三天认识新朋友。第一次见面，你好，早上好，请问你是从中国来的吗？ 是的，我从北京来。 我叫伊万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王华，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学生。 我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，我在亚非学院中文系，很高兴认识你。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 上课时间到了，我走了，再见， 再见。 再见面。王华，见到你真高兴。你好，伊万，最近怎么样？ 我很好，你呢？ 我也不错，只是有点忙。 你在忙什么？ 我在忙着准备下周的考试。 祝你考个好成绩。 谢谢，我有事儿先走了，明天见。 明天见， 拜拜。见面很久没见的老朋友。 伊万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样？ 不太好。 怎么了？ 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 希望你早日康复。 谢谢。 你还好吗？ 我老样子，学习，休息，看书。 短语和词组。你好，您好。 你好吗？ 您好吗？ 早上好， 下午好， 晚上好， 大家好， 晚安， 再见， 拜拜， 明天见。